好，第二節翻嚟，咁啊，今晚啊，我哋嘅嘉賓系 Chris 啦，我系仙人， 我系 Mabel， 系啦，咁啊，咁我哋今晚咧嚟讲建造业，即系做地皮，即系地盘啦吓，即系以前啊好听啲，依家冇人叫人做孤立噶，而家叫运输噶啦嘛，即系物流系嘛，物流系嘛，咁我哋讲嗱，咁我哋讲翻头先我哋嚟讲过咧，话 安全嘅问题。 其实做地盘以前系揾命搏嘅，咁我讲翻俾你听。嗱，我哋一阵系讲而家嗰个，我同你讲以前啲地盘点咧。以前咧到地盘咧就冇安全鞋着嘅，咁你顶笼啊着啲咁啊惊皮面，就嗰啲单车碌胶底嘅鞋，一系啊白饭鱼， 系啦。 咁以前拆。以前我咪话要钉板嘅，全部以前拆板咧，拆完啲板啊，嗰啲又周围劈嘅，咁嗰啲钉咧就咁就往面咧就成口钉摆喺度噶啦，咁咧就你可以咧一日踩几次钉都得嘅，如果盲无乱咁行嗰啲人 咧，啊， 同埋以前就唔使啦，冇人戴安全帽嘅，你知道以前啲老屎忽咧，又戴啱啱戴顶帽做西做嘅， 阻住视线， 其实就好戆居嘅，戴顶帽咧就唔系防个石头灰落嚟。咁你嚿石头灰落嚟，你戴帽都死噶啦。 系咯， 系有时你擒又喺啲流笼度做嘢咧。咁你唔系你今次呢层落完石屎咧，唔系真系拆板噶嘛？要隔多层之后先拆板噶嘛？咁好多时啲板头板尾咧，我哋叫濑水突咗出嚟嗰啲啊，突咗出嚟 撞 濑水 咯。 咁啊，成个撞到个头嘅会。其实咧就好戆居嘅，你唔戴帽就。但係嗰個當年梗係你俾人笑，梗係唔戴啦。以前咧入地盤戴帽嗰個就好高級噶啦，即係啲工程嗰啲職師先會戴帽嘅啫。工人就好少戴嘅，一係就好 cheap 嗰啲，戴黃色有條索帶最 cheap 嗰只，只得兩種人戴帽嘅啫，其他嗰啲就唔戴嘅。咁啊嗱。一日踩钉就无数啦，系咪？咁依家啲 lift 笼咧咪好啊，安全嘅。而家个 lift 嗰个空间啊，着个 lift 笼啊，而家咪封晒嘢嘅。 系啊， 你知以前系点噶？一条斜方， 系 跟住咧贴块红布仔喺度话俾你。危险就咁样叫 临时门都冇噶， 冇啊！哇，屌你跌咗落去都唔知咩事嘅。 哇，你而家咁样啊，哇，俾安全到 系啦， 插到你晕啦。 跟住嗰啲棚咧，就冇网嘅，以前啲棚冇网噶，所以咧做嘢就唔热嘅，就冇踢脚板嘅。咁咧，如果你喺出边，即系譬如我哋啲咧，我哋要出外墙做嘢，佢哋叫外皮啦，系咪？要叫外皮。咁我哋要攞翻啲墨出去噶嘛，吊翻称翻上，即系我头先讲嗰个咧， 嗰个墨斗， 唔系嗰个， 唔系攞口钉钉住埲墙，跟住就 嗰个唔系 连住上面， 要攞个线称，即系嗰个我哋俗称嘅春袋。咁啊，因为大风啊嘛。所以嗰个袋咧就要好重嘅，人鬼乸咁大个，即系称，即系一路咁将条线一路称上去咧。上高如果咁啊，有时我哋就系、是、我哋做到咁上下咧，即系我哋攞条线俾人嚟做纸皮石啊嘛。如果上高有人做嘢咧，做嗰啲外墙喉咧，嗰啲去水喉咧，你唔知咧。佢喺塊板度咧，失驚無神，掟一掟佢嫌污糟，掟一掟就嘈咁就落雨咁落落嚟喎。你知嗰啲石屎啊？ 係啊，嗰啲乾咗石屎， 乾咗啲石屎咪一粒粒喺度落雨咁。你一聽到聲就記緊要，即刻閃埋埲牆， 黐埋啲啊！ 即刻要哇， 黐埋埲牆， 嚇 Spiderman 咁樣蜘蛛俠咁黐埋埲牆。 因為啲人唔理嘅，冇人性嘅， 係啦。跟住仲有啲咩危險咧？做喉嗰啲咧，因為喉好多時個棚咧，佢唔。你系搭棚嗰阵时，佢未有嗰啲喉噶嘛？咁佢做嗰啲喉阻住佢咧，佢就唔会理你嘅。得闲同你举一条，得闲依家就冇啊！依家要验棚噶嘛？如果你有啲咩要补翻佢噶嘛？ 哇！你唔好话而家咧，就算双棚都好啦，啲幕墙佬 啊， 啲幕墙佬咧，真系佢要。即系你装幕墙玻璃先有条幕墙骨嘅，佢、如果阻佢嘅话，佢真系戒噶，佢有你冇你就戒噶啦。 但系佢戒之中，佢会有人验棚嘅时候，佢睇到嘛？唔系，即系我当 破坏法啦。 即系我当系啦，系嘛？咁你出外墙就唔会人安全绳噶嘛？冇人用安全带，嗰个年代冇规定噶，系嘛？咁又随时踩钉先恐怖。你知唔知踩钉？嗰个年代踩钉，你都唔会打破伤风针噶。你估系用咩方法最快？ 要攞个火机弹系咪啊？ 你睇个 Vambo 啦， 系咯， 先搣得个火柴头出先，摆喺掹个口钉出嚟，然后扼嗰个火柴头喺个伤口个口度，然后点着第二支火柴，辣着嗰个火柴头，轰一声着火咁咧， 消毒 就消毒兼止血。用火辣系最快止血嘅。 咁实系嘅。 系啦，跟住嗰个人咧，我见过，我见过个师傅好笑。第一日，右脚踩钉，咁啊用呢个方法止咗啦。跟住咧就翻去唔知揾啲咩酸梅啊，即系烟丝咁啊，即系以前啲好古旧嘅方法咁啊，咁样噏噶啦。第二日翻工，喂早晨师傅，跟住又中咗脚。 真系唔好彩， 佢仲要咧穿晒个脚板都着住咋？喂，我宁愿望我啲师傅都啊，你只鞋咁过瘾，原来踩到块板度，成只脚拎得起。唔系，喂 Kiko 真系讲，我唔系讲笑啊，真噶。以前因为以前唔会理噶，啲板咧拆完就通道劈，仲有落石屎。嗱，真事啊！呢件，以前落石屎咧，依家落石屎用个泵泵上去噶嘛，系咪？ 唔系，睇下你到唔到嘅啫。唔到嘅话，都系要吊斗噶啦。 系啦，一系就用天秤吊斗啊。 系啊系。 咁以前就唔系嘅，以前有个斗咧，好似个笼咁样起上去嘅，就嗰啲叫好似个 lift 笼咁啊，用部开屎机咁样扯个斗上去咧，就将啲 灌浆灌落去系咪？ 唔系，将啲石屎，以前嗰石屎唔系用石屎车噶，就旧嗰啲咧，因为你用石屎车贵啊嘛，通常。你够地方咧，现场嗰度捞嘅啲石屎，系啊，自己开嘅啲石屎。 佢点捞啊？黐线啊！即系唔系我奇怪佢点样捞？攞个螺田螺仔捞啊？ 系啊，用个田螺捞咯。 佢落几块俾佢落到几时？我想问。 唔系啊，细唔系太大嗰啲地盘。咁咧，佢有部机噶嘛？嗰个斗会上上落落噶嘛？有试过有个人系点咧？等咗好耐。嗌你冇 walkie 啊嘛，嗌你以前啲地盘佬大声，哇！又睇手势嘅，佢如果嗰斗石屎干得滞咧，咪湿得滞咧，佢揸晒个拳头就叫你干啲，咁嘅意思，抹开个手掌，你叫你落翻多啲水咁样嘅。咁啊试过有一个咧就心急，咁就走出去，唔系个身去做地盘定咩咧？佢伸个头出去望嗰个斗上，成个头砸咗落去。閘甩咗上到个顶嗰度咧，嗰人上到个顶咪倒落去，跟住开落去啦， 吓到 个鸡公车又成个头喺嗰度碌咗出嚟， 哇吓到黐肺啊！真 系噶，你话以前做地盘系咪搵命搏咧？ 系， 仲有嗰啲电啊，以前做地盘咧就系一个规矩嚟嘅，任何部门都系噶，一入去咧就要搵嗰个电王，就成个电成个地盘去管电嘅，即系个电商，因为你做好多嘢都要有电先做得噶嘛。 系啊， 以前有两个位咧，系几乎唔使出粮嘅，一个天秤，一个电王，因为你唔问佢攞电，你唔使，你要俾水噶嘛。天秤，你一定佢唔使出粮都得噶。你扎铁钉板，全部要揾佢啲吊嘢上去噶嘛，吊嘢上去就要俾 钱。嗰啲咖喱肥仔咯， 系啊，你可以唔俾嘅，你慢慢排啊，天黑你未能够吊你嗰嚿，嗰两个位就几乎唔使出粮啊，啲底薪好低嘅啫，但系嗰啲就好高嘅。 但系日日基本上都有钱袋落袋嘅。 有你如果扎铁钉板，仲有而家你落石屎，譬如你落天花嗰啲叫要硬架噶嘛，假佬又系呢三个行头俾最多呢啲佢。 系啊， 我阵间讲你听，我即系所见到嘅事，关于天秤。 嗱，跟住我试过啊，做下嘢啊，突然间吭一声咩声咧，跟住我咁啊行翻入去啦，我喺出边做紧嘢，趁紧麦啊嘛，跟住行翻入去咧，我喂头先做咩咁嘈啊？冇啊，头先个插板佬掟咗支铁笔落去啫嘛，乜铁笔啊大佬？ 黐线！ 仲有你千祈唔好同啲钉板佬嘈交。钉板佬一个有个钉袋噶嘛，佢好易整蛊你噶咋？你喺上高做嘢，佢甩个钉袋跌落嚟，命都冇啊！真系。所以以前咧，啲地盘佬就好容易嘈交嘅，一扎铁佬同钉板佬啊，好容易嘈交，因为你条铁未扎好咧，佢封唔到板噶嘛，一定要里边有铁先封得板噶嘛，成日打交，因为两个嘈啊嘛，又话你慢。咁你知扎铁佬个燥噶嘛，大佬啲铁又热滚热辣，要扎揽住啲铁嚟扎，咁啊两个好易嘈交。同埋最危险咧，以前即系你自己起嗰啲楼咧，我真系唔敢买。而家咧，而家啲柱啊，嗰啲窿咧，即系你个地盘，你起咗个石屎廊咁，有啲喉会过啊嘛，系咪？ 系 啦，要留窿。 而家留咗个窿啊，以前冇噶嘛，有时唔系冇，系漏咗。漏咗留个窿咧， 算咯。 咁有铁喺里边啊，唔好理佢。照作照锯，而家就唔系噶，而家就漏咗咧，佢窟窿窟到好靓噶嘛，好完整噶嘛。仲有一样嘢最折代咩咧？ 嗰個年代咧就有嗰啲咪你嗰啲咪有流窿係嗰啲煤氣喉咧， 係咯， 煤氣嗰陣時興對行式未咧未？嗰啲叫冇煙道式，咁咧嗰個煤氣爐咧就會留一個四方框，咁咧就一個木箱，然後咧就揾啲報紙咁擺咗喺度咧，落石屎，但係去揾翻個窿作翻出嚟嘅。啲友仔整過啲煤氣爐呢個點整過咧？佢整包荷葉飯嚟，你知唔知咩叫荷葉飯？地盘唔得闲行落去好高 啊！ 我啲报纸 系啦系啦， 屙完我哋叫嗰啲做荷叶饭，嗰啲包住个报纸，用个木瓜压落去，哇！第日嗰嚟一凿出嚟，臭到呕。 唔系啲呕虫嘅，有啲出埋虫。 阿 Raymond 啊，天秤佬人有三级冇屙落去咯，你冇 错啦，我樽度咯。 以前又唔知，而家又文明啲噶啦，即系成日所讲嘅 鸭仔嘛。 系咯，唔系佢话用樽咯，最基本用樽。 以前就唔会理你噶啦，系咪先？天降甘露咯，关人嗰啲啲系咪先？ 唔系而家好啲啦，总之文明啲啦，即系相对上去。有阵时夜晚我哋即系收咗工之后，咁我哋先有，因为我哋要清垃圾噶嘛。 系啊， 咁佢清完垃圾咧，跟住佢话：，哎，等等先啦，我有啲嘢要掉，跟住佢掉咗抖上去咧，佢系几个黄色嘅樽咯。文明啲噶啦，而家好啲噶啦。 同埋以前我哋做麦豆咧，啊，都冇嘉宾你讲到而家嗱，我讲咗以前嗰啲危险啊，你讲你而家嗰啲点样危险？ 而家嗱，你先讲话棚嗰度先啦。你话双棚，即系头先我讲啦，嗰啲石磨长佬咧，唔就佢咧，佢就戒。 系 咁变咗咧，我嗰阵时我都出棚做嘢嘅，咁我拍住几个阿姐啦。 系 咁佢有啲好啦，加埋佢嗰啲踢脚板，佢入周围掉咁样噶嘛，咁。 你明唔明咩叫踢脚板先？ 即系其实咁样嘅，你两棚与棚之间咧，佢一定要有块唔知四百定 唔系四百咁高 啊？冇二百，都二百咁上下啦。 二百都系八寸啫。 诶，唔好理佢啦。总之有块咁嘅踢脚板咧，就防止你上边咧啲人行嗰阵时，佢摆啲架撑嗰阵时，可能行过一踢。 系啦，嗰块板上嗰有块板，多咗块板喺度。 系啦，晾一晾， 晾一晾，系啦。即系其实喺侧边系间住嗰块，系咯， 咁样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头先同你讲话嗰啲友仔锯晒啲棚啦，咁分分钟咧，佢有啲竹咧，譬如佢踩落去空咗，佢又抽走埋。咁冇啦，嗰陣時就係話我一踩落塊就係嗰啲踢腳板嗰度，好薄，其實好薄嘅啫，二分厚嘅啫。一踩落成腳叉咗落去，跟住哇，我姐仲驚我噶，個個望曬過嚟咩事？ 因為你落樓。 不过我哋唔使惊，我跌嗰个系我嘅啫，同埋我都有揽安全带。 我哋讲翻俗语先，我哋唔系叫棚嘅，我哋叫排山，出排山做嘢。 咁、我叫棚， 你哋叫棚啊？ 我仲系叫棚。 咁你唔够我哋 old school 啲，我哋叫排山嘅嗰、那个叫。跟住 你嗰个咩年代的？咁你好啦，安全带咧，其实我哋读嗰阵时都有嘅，但系而家咧叫降伞式啦，因为四支，即系 其实绑住你噶嘛， 系好似你真系降伞带， 好似 B B 孭带咁样抽住噶嘛。 因为佢以前咧就用腰嘅，但系佢话咧，即系佢话万一有咩事挫落嚟嗰，成条腰 死腰冇噶啦，大佬 死系成条腰冇。 系啊， 佢而家系禁咗呢只嘅。 以前好戆居嘅，真系净系条腰嗰啲真系好戆居。 系啊，你就算你跌落嚟啊，你点样晾住你都系挫一挫你条腰噶。 你都半身不遂救翻你。 系咯， 系啦。 而家个安全啲。 同埋咩咯？如果你话即系头先先人所讲啦，佢嗰啲出棚，双棚啦。咁但系双棚都未必安全，我话你听，即系除咗港姐老公嗰间公司之外，呢度做过咩嚟啦？即系嗰间公司咧，顶你个肺！佢有踢脚板啊，有啊，系双棚啊，不过中间冇桥板咁解啫嘛，要你自己装假狗噶咋，要你自己攞自己称块桥板出去做嘢噶咋，我同事仲 好容易踩空。 其实佢就咁样嘅，即系如果佢两，即系佢咁样啦，即系两只棚中间佢有条横，有条横担嘅，咁你咪踩块，即系叫做自己搭块板出去，咪自己踩咯。只不过就系话我个同事先过瘾啦。 系 咁嗰次我要出去执嗰啲叫狮山窿，你知狮山窿系咩咧？ 狮山窿系咩？ 咁佢执嗰啲狮山窿，仲要打埋嗰啲钉头。咁好啦，咁你狮山窿打完咧，咁咪有个窿噶嘛？顶你个肺！咁但系我话喂冇棚，佢仲要离开个长身三尺喎，大佬。跟住我同事仲好笑，你咪踩条踩插条，叫我插条丝螺嗰啲钉板螺丝落去咧，就踩个丝山窿嘅。 你做啦，我唔做，我怕死我，你黐线 嘅。我要解释俾阿 Mabel， 佢知咩叫狮山窿咧？就系两块板，咁你两块板你落石屎会爆开噶嘛？ 系咯。 咁佢会落条通，然后头尾有条螺丝，咁两边个丝帽收实佢， 收实爆开啊，夹实佢。 咁你落完你落完咧拆板嗰时候会拎走咗嗰个咩噶嘛？拎走咗嗰条螺丝噶嘛？咁咪有个窿喺度，要封翻佢噶嘛？佢就系封个，你就系封翻嗰啲窿系咪？ 系咯，封翻嗰啲窿，同埋打嗰啲钉咯。佢有啲钉留喺度，因为佢喺度做防水嘅嚟紧系。咁你要你埲墙要干净少少啦，叫做咁样。我同事佢黐线，我话你做啦，我话啲黐孖筋，乜都冇，你叫我两手揈揈，我仲要咩啫？即系一手，即系点样讲？一只手咁样。咁样嚟揸炮啫，我话你仲要企，我话企呢啲位，我话你要黐线嘅，我话 做咩要打炮啊？佢 因为要嗰啲钉头咧，同埋板皮啊。咁、 哦、 你 即系嗰啲头尾突咗出嚟嗰啲，打平、啊、打平啲。 咁你同埋缝墙你唔干净，佢拆板嗰阵时未必话真系咁干净噶嘛，即系总有啲碎喺度啊嘛，咪打翻啲碎同埋啲钉头。 喂，而家仲使唔使撒沙仔噶？ 要， 即系做完防水之后撒沙仔。 唔系，睇你外墙要做乜嘢，因为而家我做亲嗰啲全部幕墙嚟嘅，咁啊唔使再批档噶 啦， 咁啊净系油防水， 油浸防水。 咁如果你话室内都有，室内如果你批墙身嘅话，就梗系要撒沙仔啦。 嗱、啊，撒沙仔我就要解释俾你听，因为我要啲观众听得明我哋讲咩，我啲行内术语嚟嘅。撒沙仔系搵啲英泥捞沙，然后咧，因为你幕墙如果滑嘟嘟咧， 批唔到嘅， 你批唔到啲嘢落去噶嘛， 佢嗰啲线嘅， 佢就要啲人好功夫嘅。搵啲英泥开吸捞沙，跟住开水，然后搵个灰池轻轻拎少少，咁撇上去咧，嗰啲沙咪黐住喺埲墙度，咁你但系批上咪有嘢咬住到你， 哦、 即系可以食到啲嘢落去咯。咁啊，嗰啲叫 撒 沙仔嘅、 哦， 我真系做过地盘嘅吓。我哋呢节咧差唔多去讲过，我哋一阵翻嚟再。